午后的天空有点孤独，行道树微微在雨中瑟缩，视线又模糊，我看不清楚眼前曾有谁陪我走过的路，曾经有太多机会弥补，却还是看着幸福成错误，在路口停住，我会想当初，什么让我们将爱弃而不顾？我们等过了深秋，又等过了寒冬，等到一切变得太沉重，无奈选择了放手，看年华似水流，仿佛生命从此也跟着流走。时间走过了深秋，又走过了寒冬，走到一切不能再回头，我们沉默着束手，看年华似水流，用回忆着错误的一些解脱。雨停的道路有点凄楚，我想着需要怎样的领悟，能不再追逐失去的幸福，不再试着将似水年华留住。 Thank you.

水总难收，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。你既然无心，我也该放手，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。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浓。没有我依靠，一个人笑和点头，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人来收？以后的以后，你是谁的某某某？若是再见，只会让人更难受。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浓。没有我依靠，一个人笑和点头，窗台外是谁的某某某？若是再见，只会让人更难受。没有你以后，一个人四处旅游，在某时某地交上三两个朋友。

上， 甜蜜在再继续云上， 冬天预报但却有雨，今天忘了带着翅膀们出门，看到街上有一个未接去外星人里有一个难闪的鲶鱼。故事讲到这里不用我说，大家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我记得那天 raining 还是礼拜几，我躲在沙沙听着卡农的钢琴，我望着地下屋窗，我叫唐丽，爱怕最神秘，仔细考考你。你说你爱我，这个理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。哦，如果你疼我，你会守护我；如果你等我，你要相信我。如果你是我上天派来的，那就遵照神的旨意相爱着，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。哦，如果你疼我，你会守护我；如果你等我，你要相信我。如果你是我上天派来的，那就遵照神的旨意相爱着。 找寻幸福方向，难免会受伤。弯弯小路上，蒲公英在歌唱，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，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，幸福路也许漫长。我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，失败无所谓，你在左右，月光多美。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。闭上双眼感觉身旁，你是温暖月光，你是幸福月光。

来半生回忆。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Thank you. 么的视而不见。 你眼神带点爱火花四溅，让我头晕目眩。哦，而我们之间要怎么避免不去谈感情，只是聊聊天。

欢乐热线5166-7976，5166-7976。 妈妈，我要去雪都滑雪。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，多希望你在这里。哦哦哦，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，我的记忆该往哪里，我总是依赖着你，你是我的方向感。哦哦哦，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。有你真好，你能让烦恼变得渺小。我遇见一个最懂我的人，我会提醒自己把这份爱守好。I'm thinking of you， 我有你真好，只要牵着你的手就知道。不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，因为我拥有你， 拥有你 在我心里。 Thinking of you， 有你真好。 Thinking of you， 该往哪里，我总是依赖着你， 想干。哦耶， 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。 I'm thinking of you， 我有你真好，你能让烦恼变得渺小。我遇见 知道，若不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，因为我拥有你， 拥有你 在我心里，因为有你我看见世界的美丽。 才看清我们逃不掉的结 一年之后的相遇还是被你的美吸引，反反复复不确定我们还该不该继续，记忆越来越空虚，这次更像是游戏，别再让我委屈，最后还是放开了手，不想再爱过头成了痛，最后还是寂寞依旧，虽然有时会想你，但有太多理由不可以，又想起我们忘不掉的过去，一年之后的相遇还是被你的美吸引，反反复复不确定我们还该不该继续，越来越空虚，这次更像是游戏，别再让我委屈，最后还是放开的手，不想再爱过头成了痛，最后还是寂寞依旧，虽然有时会想你，虽然每天都会想起你， 说着

经过折磨过绝望过恨过，却从没想要放弃过，就开心的快乐的幸福的唱着，遇见过你一切都值得。是幸运的，只为你我默默感应着。My love， 无论天长或地久，当我唱这首歌，就一切都值得。唱这首歌，一切都值得。

唯你相伴。

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